以院长苏和为团长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代表团从7月31号到8月4号访问了朝鲜。访朝期间，代表团拜访了我国外务省副相，还同我国裁军和平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